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靠什么，唯一自愿想你安好。谁能及我好？我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好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文化和旅游部八号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提示，指出广大游客海上项目牢记安全风险。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市气象部门明确表示，近期北京并没有特大暴雨，近期北京地区降雨频繁，但两到三天内主要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北京中轴线申遗正在如火如荼准备中，今年天坛南内坛墙和广烈门修缮、双汇亭彩绘工程已经顺利开工，广顺北大街的修缮工程已经于近日完工，大大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给市民的出行带来很多便利。七号下午，北京今年第一封普招录取通知书从北京语言大学发出，录取通知书的主人来自北京丰台第二中学。民航局消息，明年6月30号北京新机场竣工，同时周边的五纵两横立体交通网也将具备通车条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97年，王菲以6000万港币签约了百代唱片，成为了亚洲最贵女歌手，推出了粤语 EP《玩具》和国语专辑《王菲》，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的留名之作。《暗涌》《约定》《人间》《闷》《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都是当时风靡一时的金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而在这一年，王菲也生下了女儿，取名窦靖童。 I'm done.

让我彻底的放松，陪我看一场华丽的烟火。我的爱如此短暂，自由除了你，没有人真正了解我。站在城市的顶峰，灰色的云朵飘过，我的心随着你垂直的降落。做过的梦是一阵漩涡，淹没你，淹没了我。快告诉我，你还爱我，用我最后温柔的请求，给我的堕落，给我隐藏的脆弱。告诉我，你还爱我，快告诉我，你还爱我，用我最后温柔的请求，对你毫不保留。等到我的青春我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

家园用心雕琢，鸟语花香惊叹节奏，金玉美音四季五歌，让绿色融入生活，用自然感动心窝，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 九六九。 欢迎

生命因为你慢慢。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全新的奥迪 Q5L 自亮相开始就备受市场关注。要问为什么？第一，上一代奥迪 Q5 在国内上市9年，销量超过了80万辆。第二，Q5 的全球销量达到了200万辆有余，是宝马 X3 和奔驰 GLC 全球销量的总和。中国的销量呢，也是 GLC 全球销量的总和。作为豪华品牌 SUV 销量王，怎么可能没有关注者呢？这一代奥迪 Q5 海外版比上一代轴距就进行了加长，全新的奥迪 Q5L 又比海外版的奥迪 Q5 进行了加长，轴距可谓是长上加长。国产奥迪 Q5L 在轴距上总共比上一代加长了101毫米，这完全迎合了中国市场消费者对于车内空间的诉求。但是轴距的加长也让不少追求操控性能的消费者对它的操控性产生了质疑。此外，全新奥迪 Q5L 并没有采用上一代 Q5 的全时四驱系统，而是采用了智能四驱系统，也就是适时四驱。关乎驾驶，不同的驾驶者不同的路况需要相应的驾驶模式来匹配。全新奥迪 Q5L 有越野、经济、舒适等5种驾驶模式。在驾驶过程中，由于涡轮的介入非常早，在1600转的时候，因此只要轻踩油门就能感受到动力在响应你的加速需求。而全新的七速 DSG 变速器也没有出现预想中的低速抖动情况，可以说这个补齐了之前的短板。不管是临近档升档操作，还是连续降档操作，变速器切换的速度都非常的麻利。全新奥迪 Q5L 对于路感的把控也非常不错。全新奥迪 Q5L 的底盘经过了全新调教，在延续了老款 Q5 舒适性调教的同时，在支撑性上也进行了升级。在山路路段驾驶时，底盘将路上的碎石块带来的路感过滤得非常彻底。过弯道时，底盘配合电子转向系统和智能四驱系统，将侧倾感抑制得非常不错，给人不错的驾驶信心。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创造悲欢离合，要我们成功。

人才来袭， 夏天崩溃， 当丰收正是 我的约会， 人丰盛不悔。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我能忍谁，两抹泪去拥挤碎，不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有有点累。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变了谁、春风吹，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其余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 早已沉默。

同样的才华如果被贴上了标签，有大众的资源加持，才华会更能产生效果，你的单位时间值也会大大增加。所以人要学会找资源，给自己的才华做背书。